当好我梦 捉拿刺客曹操，若有腰牌放你过去。 不要脸， 拿你去见我家太爷。 你家太爷姓甚名谁？ 我家太爷姓陈，名公，字公台。 哦，陈公台。求问陈公颇有才学，俺不免进得城去，用言语打动于他，管教他随我共图大事。我就是这个主意。哎，八官的儿郎，你们可认识曹操？ 不认识。 俺就是曹操。 就他， 来来来， 带上带上。 这做什么？ 朝廷的王法。 不带也罢， 一定要带。 怎么？儿当真要带？ 当真要带？ 果然要带？ 果然要带。 如此你就带带带真。 官去县令，朝中情，心愿难呐。 齐平胸怀壮志，未于得胜，东出济源，未察无阵，奈何无力扭乾坤。下官姓陈，名公，字公台，忠谋信正堂，今曹操以先道为名行刺董卓，不想被他尽忠溃破，谋刺不成，畏罪逃走。现有董卓公文到来，命国府州县 话应图形捉拿曹操，我也曾命人四门盘查，未见交情，趁那时未遇明知空怀之，身披官袍不由人。 捉拿曹操时，报与太爷知。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你从何来？ 那刺客曹操被小人拿获了。 有何为凭？ 有保证为凭。 只要尔等拿得不差，再进京去，定有千金重赏。 小人们不愿领赏。 愿者何来？ 愿太爷路位高升啊！ 官俸礼赏分所当然，豪言奉上倒也不差呀。下令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是， 将刺客曹操押上来。 跳龙潭，赤虎血套在冰魂，流水之中谋陷我此人亡若土，重重大宋之恩滴水。 俺曹操上跪天尊，下跪伏魔，从来不屈膝旁人。 你可知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俺身犯何罪？ 你行刺董老太师，还身无罪。 行刺董太师，可是你亲眼得见？ 所以不是我亲眼得见，先有董太师公文到来捉拿于你，你还敢强辩不成？ 呀！ 听他言，莫要我装，不等我说，谁传你身？谁 思量，我仔细揣摩，偏中间明是非，从我推破官家，我卡起官职改选一臣。敌在帘外为官，何知朝内谁忠谁奸？ 我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之事？ 却有问来。你们的身帘外的官，怎得知朝国臣知晓董卓怎先雄错案？守吕蒙曹朝阳，臣儿兄胆破一心想谋取那汉室山火，就问你陈公太颇有才学，不思量报君恩，你反主董卓。 要停止他，若是放嘴对我，若不放又恐怕惹起风波，做思量又安全，大义凛多。情投意合， 公开我传你切莫马氏的作官，其平官怎能搞得明白定落地落实，其官只能贵在于我，也只好那孽种多了功名超过，雄志大餐的恢复结果，我保你换过杀生官此所以同民公共托大事，不知民公意下如何？ 求闻公台忠孝双全，只恐连累伯母与包卷，多有不便呐、啊。 家传现在援军了无妨啊！ 如此甚高，就该连夜驰骋，以掩不幸的耳目。 言得其事，暂且施房待查， 暂且告别， 稍可奉陪。 啊 啊！ 这 这， 哈哈哈！ 哎呦，将银信交于右堂长官，扶儿上来。 哦，是是是， 朕那是捉草放草起县令，图谋大事天涯奔。 不强，吉凶是令人难呐。知难君子心，松柏无人心。无意求进去，隐居在山里。老汉吕伯奢，乃陈留郡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董卓专权，故而告归临下。老爷逍遥自在。昨晚偶得一梦，甚是不祥，心中不爽，不免庄前庄后三问一番便了。 将身 不舍，昔年与你父有八拜之交，贤侄就忘怀了吗？ 哎呀，原来是吕伯父代之难下马参拜。 吕伯父三路要紧呐、 啊。哦，是是是，伯父本堂进庄拜见伯母，怎奈之难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听，告辞。 慢来慢来，贤侄国庄乃是贵客，焉有不日之礼？来来来，代老汉与二公前慢。 这就不敢，这就不 去得的吗？ 我不好要去得的。 好，请呐。怪不得我把灯花放进你许却绕本的家，我倒是大火从天降，鬼可临的门中地关。 迎接下夜 将马带过、 哦、是是是， 贤侄，此为是？ 此乃是庄某县正堂新臣民工，自公台伯父见过。 哎呀呀，原来是父母台也到了，小老儿不知当面是罪。 岂敢，粗草包装少来探望老丈看一看。 岂敢，二公请坐。 有座。 阿贤侄，因何这等模样？ 哎，一言难尽呐！ 黑龙尊专权，乱朝根，天天子压最后。下次虎狼天赐为臣先歇丧，连夜逃去是非抢个中，我写的日子忘我怎么做棒到公堂，若不是公堂的点我方只能告诉 昨晚你父在此借宿一宵，今日逃回援军去。 得好了，天是我风逃故乡， 之，不必悲论，你父子日后定有相逢之日。 但愿如此。 啊，二公在此稍坐，老汉到后面安排安排。 前途用过，不要费心。 二公到此乃是贵客，请正的是。在家不和迎宾客，吃门放之少之人。啊，令公，方才听老张之言，令尊大人讨回援军，忽然落泪，真乃忠孝双全。 父子之情，焉有不痛之理？ 命公啊，九六归来念悲伤，忠孝儿子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今年过场美名扬。同喜是精神爽，越到中秋分外光。 这般时候意欲何往？ 二公有所不知，家中财属俱有，只是缺少美酒，本当命家下人前去沽酒，有恐慢待二公，因此老汉亲自去往前村沽酒，回来还要八斤二公三杯， 家常便饭，不要费心。 当得的，当得的，亲哪、二公且坐草堂上，可算寒家已冻凉。老张与令尊大人有八拜之交，断无此事。 你我去到后面看过动静如何？ 这倒是的。 请。将身埋在二堂而上， 年逾黄昏是南方。 臣又听见， 又听见什么？ 后面言道：“捆而杀之，绑而杀之，不是小手你我，还有哪国？” 方才老张言道：“家中财属倒有，缺少美酒，去至县村沽酒回来，还要八斤你我。你不要认茶了啊！” 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乡亲老老儿一。孤酒为名，去至前村，原来相约地保捉拿你我，你倒是与不是？ 看那老张面带忠厚，断无此事。 你看他面带忠厚，依我看来，他是 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动拳招来。 且慢，是有可以待等老张哥就回来，问他个三言两语。他若无言答对，那是在动情手来也还不听呀！ 哎呀，老师等他们回来，他们的任务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 一敌之间， 先下手的为强，这何不下手不敌？老娘， 我要莽撞啊！ 来了。好恨老狗吃过粮， 他人为必有此那心肠啊， 分明要求那铁骑上啊， 酒上年有此风光， 前锋小王后不唱， 使不得，使不得。 哎，去 把 火来烧啊他的庄园了， 杀人放火岂是你我所为？ 但曹操做事就是要干干净净，你伤害了去把火来烧啊他的庄， 杀人你还要火疯狂， 都岂不必去下床？ 在重房， 令公啊，你将他 一家人误啥了啊？ 真简单， 分明是那老张命家下人等杀出咱样款待你我，岂不是误啥了啊？ 我求不信， 你自己看呐、 啊。待我看来。嘿嘿，忙得做事特忙的装，我把人家好人 他一家人误杀，待得老张姑就回来，你是那火焰大同 人找马匹逃走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走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you 又见二公走慌忙，他心之慌慌张张欲何往啊？ 只当避祸事小，连累伯父事大，告辞。 慢来慢来，老汉命家下人杀猪宰羊款待于你，怎么就走了啊？你再若要走，老汉我就要强留了。 开火！ 不必强留，回得家去便知明白。你我后会有期。谢了， 他无成了。辞别不 人风闻火乱日人马，我不是家下人失了错话，言不周就得罪了他，叫人难猜真火家。了，回到家去再问真的呀， 他日子将天吃了马人不忘走是人有差， 为我天马不走啊， 忘了屈服他几句言语， 你饶了他， 不用你还 本你良心 啊。相公难舍知心话，见了母恩的把话答，啊，前世莫非有回转之意吗？ 回转之意倒有。 哦， 文峰， 哎， 身后何人？ 他在哪里呀？ 他人啊，哎， 哎呀！ 相公一天口言，我故意老长染黄沙，你家大笑啊！上前呐、啊，叫老张啊！ 将他一家人误杀，尚且追回不及，只得撞来又将老张肩劈刀旁，是回也 斩草持根，免身后无患。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咒我吗？余有 一转身，只认埋怨我自己所唱，我心间指望他宽宏。为你杀野酒，该把纸装来呀，杀老张是活人娘。 哎，陈公太秀没完一通三我把他当作了那对手冤家，我杀人我用你担惊害怕的胆草吃根用我发 此次好意有比金帝之王， 金家便催动了登心狂下，天时不早，就在此殿安歇了吧。 但凭于你呀， 殿下快来！ 哎，来了来了！哎，客官，该是住店的吧？ 可有上房？ 有上房， 将马带过。 哎，是。 不要急了，安宅。 哎，是。哎，客官用些什么呀？ 元酒一壶， 明灯一盏。 哎，是伙计们，明灯一盏，暖酒一壶。灯到酒到， 还你再来，不还你去吧。 哎，是。 公台，请来。吃酒啊， 俺怕劳顿吞吃不下呀。 哪里是俺怕劳顿吞吃不下，分明见俺杀了吕氏全家，你那心中不忿。 公头大事是什么不忿个儿子，你的一心也特大了啊！ 俺蒙他一身就是一心，特大。蒙他身来一心大，藏在虎口十八呀，多吃几杯安。

则好比蛟龙一声令下，则好比猛虎威压城，长牙虎在笼中卧，不管他破几根，仿佛龟山鸟我吧。 岂不被天下人一心，我与董卓同党。现有文房四宝，不免题诗一首，点悟于他。就以四经为题。古大司经曰：真龙心愿一马归九宗，无杀吕家人属口方之草。命公，命公，方之草草是奸雄，陈公提。不免寻找马匹，他无走了吧。